46集。 等到孟昭走远，陆时琛也上了车，卢阳这才悻悻地走了。看着孟昭迈上市局大楼前的台阶，走进大厅不见人影之后，陆时琛收回了自己的目光。他从中控台的下头拿起手机，调出了通讯录界面，拨通了一个境外电话，那边很快就接通了。 Hello, what's up? 哇，你居然会主动打电话过来，打算回来了吗？ 还没有。哎，对了，帮我查一个号码。 果然有事情拜托我才会打电话。行吧，什么号码发过来我看看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不会就留在国内了不回来吧？ 事情解决了就回。 那你赶紧解决啊，公司最近高层内斗又升级了，太让人心累了。 对方开始抱怨一些公司上层的人事斗争。陆时琛看着车窗外来来往往的车辆，兴致缺缺地听着。几分钟之后，他看见孟昭从市局大楼里走出来了，他立刻开口打断了对方。 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事，先挂了。 孟昭本来以为陆时琛已经离开了，但是出了市局却发现陆时琛的车还停在刚刚的地方。陆时琛的表现有些反常，孟昭觉得有些不对劲。 这个家伙好像在刻意的接近我，只是为了查清这案子的真相吗？好像也不是。 孟昭走进陆时琛的车，屈起手指敲了敲车窗，车窗随之落下来，露出了陆时琛的侧脸。晚上8点多，路边昏黄的路灯照亮了整条街道，马路上车辆的尾灯飞驰而过，那张线条流畅的侧脸一半隐在车里昏暗的光线之中，一半被路灯照亮。孟昭俯身趴在车窗边沿说： 哎，真等着送我回去呢， 上车吧。 陆时琛转过脸看着他，孟昭盯着陆时琛的眼睛，他发现陆时琛的眼珠的颜色似乎要比平常人要更浅一点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当陆时琛面无表情的时候，这双眼睛看上去尤其冷漠，让他看上去更像一个精致的假人了。与此同时，陆时琛也在看着孟昭。孟昭忽然有些好奇陆时琛失控时的模样。 似乎从十几年前高中开始，陆时琛就始终戴着这样一副不动声色的面具。但凡是人总有感情，只要有感情就总有失控的某一时刻。这个家伙失控的时候，这张脸会是什么样呢？还挺想看看的。 不过以陆时琛的相貌、家境和事业之优越，孟昭实在是想不出来陆时琛会在什么情景之下失控。对视片刻之后，陆时琛终于开口问道： 哎，孟昭，你盯着我做什么呀？ 哎，在烧烤店的时候你不是也盯着我吗？那时候你在想什么呢？ 这一次是陆时琛先收回了目光，他把脸转向了前方。 有吗？ 你这打马虎眼的水平也没比平常人高到哪里去啊。 孟昭笑了一声，他绕到车子的另一旁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。在路上，孟昭想到当年的事情，觉得还是应该跟陆时琛道一声谢。他把手指搭在车门的把手上，看向了窗外。 哎，那个，当年的事情谢谢你啊。 嗯， 我救的案子 还有那个笔记本。 嗯。 陆时琛嗯了一声，除此之外没有再说别的话。也不知道12年的时间过去了，陆时琛到底还记不记得当年的事情了呢？ 嘿，陌生人，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？昨天我收到一位听友的私信，他说我不想再异地恋，可我偏偏喜欢他呀。没有人喜欢异地恋，你之所以继续坚持的理由，无非是因为他是你爱的人。其实经历以后，你会发现异地恋可能是你这一生中少有的坚持。 车厢里轻柔的音乐存在感不高，两个人不说话的时候有些太过安静。孟昭没话找话的提起了当年的事儿。 哎，对了，你高中同桌你还记得吗？我上次去市政大厅办事还见着他了，一时没认出来。他叫魏什么来着？ 不记得了。 陆时琛看上去并没有配合孟昭去回忆。 你连同桌都不记得了，你不是过目不忘吗？那高中那些同学你还记得谁啊？ 你 除了我呢？ 没了。 孟昭愣了愣，失笑道： 这算是我的荣幸吗？ 最后只剩下自己，只剩下回忆。我又想你了，穿梭在我们都熟悉的画面，一遍一遍又是一遍，在这没有你的世界。 身边还留着你的烟草味，甚至恨我都还没来得及。你这个电话突然间很神秘，显然不怀好意。你更新的心情只把我屏蔽，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。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？我还能力装作梦在鼓励，或许我还在幻想你把我挖遍的有一点点善意，我都经不起也受不起风吹草动也不行，或许我还在等着你把借口胡说的特别有道理，淋过那场雨的痕迹要多久才能抹去。心情只把我屏蔽，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。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？我还努力装作梦在鼓励，或许我还在幻想你把谎话变得有一点点善意，我都经不起也受不起风吹草动，也受不起风吹草动也不行，或许我还在等着你。